第三节翻嚟一气呵成啦，噏埋佢啦。呢个系我信佛睇到嘅嘢，信主耶稣基督，我都系每一次讲耶稣基督，我都加个主嘅。我真系尊重呢一位人物或者神。如果佢真系神嘅，我尊重佢，敬重佢。如果佢系人，牺牲自己成就以色列嘅子民，我一样系尊重佢、尊敬佢，即系等于佛陀、观世音呢啲人，我都系咁讲。两样嘢，佛教兜转讲翻佛教或者天道乜都好啦，佢都系教识我系咁样。佛经里面所讲嘅，亦都系呢一种嘅道理。生老病死苦，佛陀经历咗，佢想问法解决。先点样解决啊？因为当时嘅婆罗门，佢哋本身即系所谓嘅圣人，咁样称呼啦，有啲人明，有啲人唔明啦。佢哋系修苦行，当佢修苦行嘅时候，佢都修苦行，皮黄骨瘦各样嘢，但系佢冇办法谂得通，直到有一日佢真系顶唔住啦，我可以咁讲啦。佢谂通咗，跟住接受咗一个靓女嘅洗涤，帮佢洗干净咗佢嘅嘢。所有佛陀上高一粒粒嗰啲，唔系头发嚟噶，嗰啲系雀屎嚟噶。因为佢雀屎啊，因为佢坐喺菩提树道下成道嘅时候，啲雀飞喺佢头顶嗰度屙啲屎落去，佢个头顶嗰啲系雀屎嚟噶。但系佢洗干净咗佢，跟住俾奶佢饮，佢饮咗之后令个人重新精神焕发咗，佢先明白苦行系不能够令到佢得到，系只有心境平和，同埋面向世界做一啲即系人体应该需要嘅嘢，佢真系要需要。即系好似我咁，长期嗌我饮杯牛奶，令到自己个人精神焕发，先至可以做到一啲事嘅，同埋可以更加令到自己嘅头脑啊各样嘢更加清晰嘅。所以佛教同基督教，本质上喺我心目中啊，我就都系讲由头到尾讲我心目中系冇分别，即系我闹人或者我讲嗰件事，我唔会拉住 Tony、Johnny、刁拔、强国生患者讲，我不嬲都系讲我大匪啫。点解啊？一个人讲嘅嘢，一个人负责任，其他人唔使为我负责任，亦都唔使上纲上线话我抹黑人。佢哋讲任何嘢对我亦都冇关系，每一个人有言论自由。自此我冇再返去揸住本圣经，但我心目中真係信神。两样嘢，呢个我经历。第三样嘢，满天神佛讲白龙王，有啲人讲佢好准啊，但后尾老又唔准啊，各样嘢咁。咁我咁啦，我讲过另外有两个关于呢啲咁嘅奇遇啦。第一件事就是当时我做肇庆运输的时候，我兵败如山倒，又再争人钱，亦都有官非前身。咁我上到肇庆呢，就搵一个我前员工有个靓女，佢话俾我听喺高腰白土镇有一个呢好叻嘅术士，佢呢就好准嘅，同人睇风水啊，收好贵嘅，但係佢一定要去到嗰条村嗰间屋里面睇。咁我话你介绍我啦，佢话几百蚊嘅啫，佢平时呢我哋介绍呢本地人呢就平嘅。如果一啲香港好多香港人都上嚟睇嘅，嗰啲慢慢声啊，嗰陣时当年啊。咁我话你安排啦，咁有一日呢，我呢就同朋友借咗架车，我就揸架车去到白土镇。入到佢条村嗰度，咁啲人咧就话佢喺嗰度，跟住我入去敲门，一间好烂嘅屋啊，系烂嘅屋，系破落咗嘅屋。我敲门冇人，当时咧系冇手机咧，系发信息嘅啫， 明唔明啊？仲未有 iPhone 3系发信息嘅啫。咁去到冇人，等咗阵间都冇人，唔出，跟住咧就走咗。然后有一日，即系 one day 啦，即系隔嗰两日啦。其实，咁我呢位靓女姐姐就同我讲，佢话咧我联络到佢啦，佢话咧佢今日12点就会翻到间屋度。咁咧，我哋先上去，到时我打个电话俾佢啦。咁，咁我好啊，咁啊等到12点，跟住个靓女就打电话俾佢，就问佢：我咧个前老细咧就想上嚟睇下你，之前约过你噶啦。咁你嗰阵时咧就喺屋企，咁你话咧约再约就叫我哋去，卒之你唔喺度摸门钉。咁而家咧佢喺香港上咗嚟肇庆，佢想嚟睇你点啊咁。跟住佢答佢。佢话唔好嚟啦，唔使见我噶呢个人。咁我就好好奇，点解唔使见佢？跟住佢就同个靓女讲，即系嗰个人就同个靓女讲。佢话我之前咧，因为我未翻到呢度，即系佢办公室啦 ，office 啦，未翻到嚟。咁我唔搞唔清原来龙去脉，我翻到嚟啦。咁咧，你打电话俾我，我咧成件事我知道噶啦，我知道你朋友发生紧咩事，佢有能力解决噶啦，佢经历咗好多，佢系有能力自己解决到一件事嘅，所以睇我都冇用，佢自己有办法。咁同个靓女讲，咁好失望啦，咁走。跟住我帮人哋上一啲。二手电器喺美国翻嚟入台湾牌子，翻上去保税区，再由保税区出去，就想办法拆咗嗰个电视屏幕，即系二手电视屏幕，卖俾一间惠州厂 T 字头嘅，我嚟做翻新电视，就打佢呢个牌子 T 乜乜啦做嘅，咁咧就喺美国长期咁翻嚟，咁成，咁卒之我都话之前我有单嘢，除咗啲废旧电池咧，就呢镬嘢咧。到最后尾咧，保税区顶唔住，就走船喺呢个四会瓜咗。咁我搞唔掂，咁呢笔钱咧，即系做呢个老细咧，就是、一个粤剧界嘅名人啊，女星嚟嘅。咁佢咧就订咗呢笔钱，咁咧就订咗40万俾我帮我搞嘅。咁咧就做咗咧差唔多有8只柜，咁佢嗰40万已经回咗噶啦。但本金未收返，但係输咗嘅时候，咁佢亦都呢介绍咗我去澳门，去咗澳门。澳门做咩呢？去澳门呢就识咗几个朋友，包括高天赐，即係立法局议员高天赐。咁识咗高天赐之后呢，咁就倾偈啦。咁喺嗰个场面里面呢，一个宴会上高呢，佢介绍咗一个后生仔40岁。唔够30多岁啦，当年啦，咁啊认识咗佢，跟住咧佢就话我有啲麻烦，咁我话系啊，我最近有啲麻烦，唔系好顺意。佢如果系咁嘅时候咧，不如啦，翻我屋企啦，我同你作个福啦咁。翻到屋企装住香，咁佢话你有冇500蚊啊？当朋友识得，咁我话有，咁俾咗500蚊佢，跟住佢咧就做咗个仪式。做个仪式之后呢，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呢你嗰位女士呢，因为你呢会损失40万。我话点解你咁讲呢？咁佢话我讲嘅系事实嚟嘅，你会令佢损失40万。咁我话咩事呀？咁我当然明白系咩事啦。咁佢话我唔知呀，但我知道佢你会令到佢损失咗40万，咁我就话啦，点解头先你觉得我有麻烦？翻到嚟屋企，即系翻到嚟个坛度啦，咁你就话睇到我会争人40万咧？跟住佢同我讲，嗱，我当你系朋友，因为当时咧有个当年有个赌厅嘅大老细，除咗呢个靓女个货主，即系话粤剧嗰个咧，仲有当地，因为佢哋长期澳门啊。做神功戏， 识到嗰啲全部都有头面嘅。佢话你咧系佢哋介绍我识嘅，嗱我唔怕同你讲。佢问我有冇听过白龙王，我话有。佢白龙王以前好准，后屘唔准，有冇听过？我系。佢话咧知点解？我话梗系唔知啦，系咪啊？你问呢句说话系咪多余咧？我知我做白龙王啦。佢话其实我同佢个模式系一样嘅。你嚟见白龙王，你系要喺嗰间屋里面，即系白龙庙里面，你嚟见佢。好多人嚟见佢，佢就讲一啲事或者讲一啲问题俾你，然后叫你跟住佢做，然后系灵验嘅。我都系，但系我嘅坛数冇佢咁高。咁我就开始明啦，佢一咁讲，我就话我曾经即系讲紧肇庆高腰白兔嗰件事，我就讲一次嗰件事。佢话其实我哋系同一种人，佢话同一种人，佢话个方式一样。我话点样？佢问，跟住问我，你有冇听过日本有种叫坐夫灵啊？其实就系嗰间屋里边有一个灵体。可能以前是修道的人，他死了，但他灵体留在这里，他的磁场啦，讲得好听一点，个磁场在这里。咁当有一个人同样同他的脑电波比较接近的人进入了这间屋的时候呢，他就会互相影响。所以白龙王是这样，我是这样，他亦都是这样。咁当然我哋入去，佢虽然有互相影响俾佢，而我哋亦都会跟，因为佢影响我哋呢，我哋会集，我哋会明白自己嘅能力去到有，即係开始进展緊嘅时候，我哋会做一啲仪式，學習一啲仪式呢，令到自己更加强大嘅。其实唔係我准唔准，而係我哋喺呢间屋里面我哋先准。所以剛才我见你嘅时候，我觉得你有麻烦。但是回到嚟，我就感应到你会将会发生啲咩事，唔能够好准确，但你若望都知道。白龙王都系咁，甚至你上次喺高腰见到嗰个人都系咁，因为点解呢？嗰、那个姑都系咁，因为佢哋真系要翻去，即系好似我哋系 office 嚟噶，我要翻去嗰度，我先感应到嗰个灵力，然后先作出到个判断。点解你约佢嗰阵时候，你系唔知，佢唔知道嘅，但系当佢翻到嘅时候，再打电话俾佢咧，佢就感应到啦喺间屋度。咁我就再问咗佢一个问题，就系话。再问到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白龙王为什么不准？他说个磁场改变了，间屋磁场，即是白龙庙磁场改变了，你或者个灵体已经离开了，剩下他在这里，他咪不准咯。但是你说他完全没有，不会，因为他影响了他，再加上他这段时间等于他等同将这个时间去修道，佢令到佢自己喺呢个时候嘅灵力有增长，所以佢会时准时唔准。所以佢后尾叫你咧话做人要向善啊，你要点样啊，点样啊？佢教导你点样行善行，而唔系讲一啲好准确嘅事。呢、这个就系白龙王。而家我亦都系咁同你讲，高腰嗰个都系咁样。咁我将呢三个古仔，即系三个人物啦，串连咗，就令到我对灵体呢一个有个新嘅概念。而所有嘅宗教，亦都嘅模式，亦都俾所有嘅传销直销吸收咗，用同一种方法去令到啲人加入传销嘅行列。这个是很认真。我对神仙对这些，我很喜欢看神仙传啊、守神传啊、山海经啊，没讲的很喜欢。我对满天神佛很喜欢。我很喜欢看圣经故事。我近期我现在比如上网我都看一个使徒行传啊，讲圣保罗。但是我明白所有的宗教，释迦牟尼佛、释达多太子，佢本身系冇立过好多规矩，佢立嘅规矩系佢嘅大弟子大迦摄立嘅，立好多规矩俾呢啲僧侣守大迦摄。而主耶稣基督， 佢能够发展起佢哋嘅即系嘅基督教文化，亦都系因为佢嘅十二门徒，佢哋帮佢传教嘅时候立下好多嘅嘢，尤其圣彼得。所以神系冇立过一个规矩，系人包括摩西在内，佢话俾你听，神同而家人立约啫。我可以好肯定咁讲，佢哋做咗先知，做咗代言人，但系神有冇讲？你有冇知道？所以林郑话天主叫佢出嚟选嘅，手指就有，我唔相信。每一个人做任何嘢，讲我自己，唔好下牵涉神佛。如果系咁，你叫佢显现俾我睇，等我知道得更加多，系冇可能。我其实咧本身咧就想讲神怪怪算命呢啲咧，想讲两节，咪讲一节嘅啫，讲下讲下就讲咗两节。咁另外咧再交代啲事啦，因为都差唔多啦，可能争几分钟啦。咁我话如果要做节目嘅，真系帮下手啊，真系攞啲研究啊各样嘢出嚟。咁啦，仲有几分钟够时间，唔讲啦。啊，多谢大家，拜拜。